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·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从那时候起，你脸上露

我们来永远不分离。生气，你像彩蝶。

留